就预言了分离。 这个是来自林志炫的版本的翻唱版本，叫做《哭砂》。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分享到一节棋。一节棋呢，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，也许给人一种不太会唱歌的感觉，因为他的吐字发音呢，的确有一点不爱常理出牌。但是不可否认，他写歌的套路和编曲的构架呢，还有表达的方式，都非常有他自己的特色。来听听他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《一整片天空》当中的曲目，叫做《幸福的路》，也是他曾写给刘若英的作品。 这里我不会留太久，早就想好要走的路，全心付出不怕苦，去找幸福。我看见在不远处，一路清醒贵人帮助，也有人劝退出，托你的福，我不哭，不怕辛苦，眼泪于是无助，自己走这一段路。如果我孤独，别只为我哭，给我你一句祝福。这一条路是未知数，没有人拥有地图，我明白现在自己身在何处。我很在乎走这条路有天能找到幸福，脸上每个表情都可以回顾，都有我的故事，我会找到幸福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

太阳快要下山了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拿掉空气，一直不停地换台。 麻木的神经，感觉自己像个机器，快不能呼吸。 打开冰箱看看里面的东西，除了酱瓜什么也没有。算了吧，去外面吃吧。 喝的太阳，永远在前方。不停的公路，不停的追求。 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？ 淡淡的感情还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？ 喂，你拿的 车钥匙 要去哪里啊？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别在外面鬼混了。 风吹乱头发，黑夜星空下， 想的地图，没有终点的旅途，谁人站在沙漠对我微笑 say hello。 一望无际的公路，一个人享受孤独，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得 thank you。

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陪伴，我是苏宝。许飞2008年的时候发行一张专辑叫做《恰许同学年少》，没有制造很多的噱头，但是呢，你却可以在当中看到这是一个新歌手在当中的成长。来分享一下当中的作品，叫做《那年夏天》。 长大以后，现在的我常常会寂寞，偶尔缱绻，星星闪烁，剩最亮。往事如风划过夜空，你的歌跳动音符，熟悉旋律谁来和。长大以后，现在的我忘记了快乐，人来人去，留在身边的朋友不多，那些天真纯纯的笑哪儿去了，洁白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，曾经以为世界很美，没人流眼泪，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，原来的我怀念从前，是因为太留恋懵懂的岁月中，只收藏了简单的笑脸。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，曾经以为世界很美，没人流眼泪，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，原来的我怀念从前，是因为太留恋懵懂的岁月中，藏了简单的笑脸。我愿相信时间倒退，记忆的最美，合起双手闭上双眼，再许下心愿，在某一天回到从前，让他们都出现，让他们没改变，始终停在那年的夏天，让始终停在那年的夏天。 这是许飞带来的作品，叫做《那年夏天》。这首歌火起来的时候呢，许飞参加的在超女比赛当中是最红火的时候，也是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而记住了他本人。而接下来呢，要继续带你分享到万芳，同样是淡淡的一首歌曲，淡淡的一种味道，但是万芳的歌曲呢很有轻熟女的沉淀感。 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，没有人催我为做晚饭，没有你不习惯，没有你夜轻雨暖，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讲。 Yeah. 天的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弹琴，可是电脑运动了我生命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如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。编号八九七五七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模仿人类的机器。出去你寂寞我陪你弹琴，可是电脑运动了我生命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如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。 散着 那想过归家，如能回家多好吗？多洒脱也会破例吗？ 我是多么爱你，爱你那灿烂的笑容，无数次被你感动，像风雨之后的天空。我是多么爱你，爱你秋天夜的歌声，让爱更宽广。我陪你走在路上，任岁月爬满脸庞。你看那满天星光，就像幸福在闪亮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很多人都觉得小柯呢这个名字是游离在校园民谣之外的，但是不可忽视的是，在青春无悔的编曲呢都是由小柯完成的。而在校园民谣的后期，小柯自己呢也发行了个人专辑，而当中古典的歌词和意境呢非常有书卷气。来听听看这首我很喜欢的作品，来自小柯，叫做《冬季校园》。 那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，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，也像现在的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几个爱情诗人，流浪的歌手，几个校门口的酒馆里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没几次的数流年，有人叹息。那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《爱你爱你》，可是每到假期，你们都匆忙离去。这冬季的校园，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，也像往日的飘生，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